匹配，那如果沙拉是不是和后面的主材都相当、 嗯、 风格是不是统一、 嗯、 颜色 其实最后也会出来一个系列的， 就是一个系列，就是一个系列、 哦、 我们是这么做。 祥子说对于秋冬菜品，他将给小亮一个新的命题，铸铁锅系列，用铸铁锅盛装海鲜、肋排等食材，端上桌时依然在咕嘟咕嘟地烹煮着，散发出温暖和诱人的香气。祥子希望鳄鱼餐厅能给身心一顿饱餐，那么餐厅的氛围又如何呢？走进餐厅，明亮的黄色主视觉让人为之振奋，蜡笔、拼贴、恶作剧涂鸦等设计又增加了一种友好包容的气质。祥子介绍说，这里的一切无论是空间设计还是音乐设施和食物，都体现了他和他朋友们的风格与喜好。 你看我们有一个就可以更换的这个灯灯箱上面，这个是七米九乘以一米七的， 有一个顶灯哈、啊， 顶灯， 对，顶灯， 对， 很大， 顶灯很大， 然后在天花板上，这是一幅看起来像现代的艺术作品， 对，这是可以更换的。我们这个做小画展，还有这个冰箱，嗯、都是一个一个中国比较著名的一个绘本画家，他叫熊亮、 嗯， 他是唯一得过安徒生绘本，估计安徒生绘本提名奖的一个好朋友。 嗯， 然后就是也是，就是我们还是在希望这个地方能呈现出不同的我们对艺术的理解，对文化的、 嗯、 对音乐的理解。 所以其实他有点类似于，就是隔段时间你们会邀请另一位艺术家来做一个 pop up 的这个艺术展览。 对对对，是的，对。 那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绘本风格的， 对，绘本风格，但是它是又有传统的、 嗯、 就挺像我们的菜的，它是写关于年兽的。 年兽， 那西兽也是个小社区，他负责这本书装帧设计，还是 Rono 给我做这个视觉设计、 嗯、 logo 设计、 嗯， 然后包括我们选的酒啊，包括那个精酿啤酒也是我们小的社区，因为那个精灵创办人以前就是好朋友。 嗯 嗯，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咖啡用的大小咖啡、 嗯、 是一个就精品咖啡， 精品咖啡、 就带着咖啡、 嗯、 然后还有我们包括我们比利时酒，包括我们的那个带水果德国果汁，这些东西都有背后有好多有逻辑，我们为什么选这些东西、 嗯、 其实我们还是想选一些我们认为生活特别有品质的。然后我们这个现在开始卖那个意大利的冰淇淋吉拉头 啊，吉拉头、嗯、 那这个是、 嗯、 也是一个好朋友，建筑设计师，那个意大利建筑设计师Nico 的，他的最新的一个项目，因为意大利人在中国做建筑设计的，但他现在开始做吉拉头。 嗯， 那他的女儿又是我女儿的幼儿园的小朋友。其实说这个这个社区概念贯穿的就是挺 就是好多都是你们的朋友。 对， 这儿还获得了一个 这是、 okay、 我们餐厅，是获得2018年度新餐厅 Time out 对对对， 嗯，新餐厅、嗯、 作为一个社区餐厅，鳄鱼为家庭成员打造了舒适的空间，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为孩子们设计的儿童游乐区，而卫生间里也设置了大小马桶和高低洗手池。作为一位父亲，祥子深知父母和孩子们的需求，他希望通过这些细微之处的设计，为家庭提供一种友好的氛围。 那卫生间我就是这个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个欢迎儿的台，像北京餐厅基本上没有这个装备做的，但对一个孩子，对孩子妈妈这东西太重要了。 嗯， 对， 看见脏了你赶紧擦一擦。 然后我们有一个儿童的空间在这儿。 哦，这有一个 Wonderland。 对， 就在餐厅的一角，然后有一个木头的这个小拱门，爬进去之后是另外一番天地啊。 对对，大人可能进去比较费劲，但小孩是有一个可以就大人用餐的时候，他可以小孩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去玩。 嗯，这里面什么都有，有很多的玩具，彩色的玩具，然后还有他们的小帐篷可以爬进去。 因为我们不是做一个亲子产品、 嗯、 我们就做一个舒服的产品，舒服餐厅可能是老人可以舒服父母可以舒服，小孩子也可以舒服，所以说现在把鳄鱼餐厅定为一个亲子产品。我亲子餐厅现在北京好多餐厅是叫儿童餐厅， 对， 它不注重餐，它只重儿童玩了、 嗯、 但我们是相反的，我相反，我们是因为想给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体验，包括孩子， 嗯， 对，这样的话大人可以轻松地吃饭了。对，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要强调那个 community 的那个概念。 对，家庭 community。 对， 同时